假如是世间法讲善男子善女人，只要具足第一福就够了。 而小圣教里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标准是具足前二福。大圣佛法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必须三福通通具足。 所以我们读经里的善男子善女人，想想我们有没有份呢？我们到底做到了多少？合不合标准？尤其是大圣佛法。 六合敬， 观经三福是我们修行基础的基础，离开这个基础，不要说是大圣，人天善都不能成就。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从这里学起，这是佛陀在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经文，讲得特别详细，希望我们多多的去读，多多的去体会，尽量能够做到，以奠定自己修学的根基。 有了自修的基础，才能谈共修的基础。如果不知道这个基础，在一块共修是没有好处的。 而如果没有共事，杂心闲话，彼此不和，还不如一个人修行的好。 共修有共修的戒条，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 六合敬。 须知道， 三福是个人修行的基础，六合是大众共修的戒条， 这依然是基本的修学方法。而佛法所说的僧团是四个人以上居住在一起共修，世尊为他制定了六条戒律，大众都要遵守这六条戒，这就是佛法的僧团，也就是世尊的弟子。 因此六合敬是团体共修的基本守则，无论是出家团体或是在家团体，都必须要知道而去遵守的。 第一，见合同解， 就是建立共识。在一个团体里，我们对于修学的理论和方法一定要有共同的见解， 这也是大众共修的基础。 佛陀在世确实做到了 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 因此为许多不同见解的人开了无量无边的法门。 而佛教宗派法门之多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建立的。 大众聚在一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。社会要能够真正得到安定，首先要求人人能够和谐相处。 而唯有和，才能够把我们的见解思想乃至于生活方式逐渐拉近，才不会距离太远，这就是所谓的平等啊。 和之后才有平，平之后大家心地就安定了，安之后才有乐呀。 所以我们要想得到快乐，心要安，身要安，身心平安，和是最初的一个基础。 佛法重视和敬， 世间法也重视和。 孔夫子教导我们，就把这个字列为最重要的一个科目。你看《论语》里面说， 礼之用，和为贵。 我在前几年到北京参观清朝的故宫，故宫里有三座主要的建筑，我们中国人称它为 金銮殿， 实际上它的匾额不是写金銮殿，而是写着 太和殿。 太和殿的后面叫 中和殿， 中和殿的后面叫 保和殿。 诸位想想它的命名，三座大殿都用和命名，由此可以看出清朝的帝王用什么来统治天下、统治国家呢？就是用和呀。传至末代，家族不和，朝野不和， 因此不和就亡国了。如果他继续维持太和、中和、保和的精神，恐怕到今天还是大清帝国，中国人也不会受这么多的苦难了。 所以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大家在一块儿聚会一定要注意这一个字。 世尊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经典，无量的法门，并不是叫我们通通都要修学的， 而是因为要适合各种不同的根性，也就是要适合各种不同见解和需要的大众们。 因此后来演变成许多宗派，支派就更多了。佛法传来中国一共建立十个宗派， 也就是因为大家的喜爱不相同。 喜爱华严经的人建立一个道场专修华严， 喜欢法华经的再建一个道场专修法华。 由此我们明了，古代的寺院丛林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专科大学，这是大家喜爱见解思想都一致的，绝不是一个道场里面今天学这一样明天学那一样，那是一样都不能成就的。 所以佛法无论哪个法门成就与否，都在专。 中国古时的教学教导孩童启蒙要念三字经，三字经上说 教之道， 也就是教学的道理， 贵以专， 何况是无上甚深的佛法，不专哪里能成就呢？因此集合志同道合的人都修这一部经典，都修这个法门，所贵的就是专， 而这个道场就是专宗修学的道场。 这样彼此互相在一堂切磋琢磨，勉励精进，才会有成就。我们修净土，净土宗所依的经典是最少的，古时候只有 三经一论， 现在则是 五经一论。 这五经是清朝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将华严经最后的一卷 普贤行愿品 列在三经之后，成了四经。 而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首楞严经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列入四经之后，成为了五经。 我们以这个为例子，我们这些人喜欢无量寿经， 而那些人喜欢阿弥陀经， 你想想这两种人能不能合在一起呢？合在一起就不能合合，这个要念无量寿经， 而那个偏偏要念阿弥陀经， 这就必须要建立两个道场了。净土宗同一个宗为什么要分那么多道场呢？原来如此。再说同一一部经，譬如我们同一阿弥陀经，有人依照莲池大师的疏钞修学， 有人依照偶益大师的要解修学， 这两种人所依据的解释又不一样。如此同样依阿弥陀经修行的，还得要分两个道场，这才是真实的见合同解的道场。 而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共修，才能够成就。 即使我们同样依一部经，同样依一家注解，而念诵的方法不一样，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得很慢， 有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快很急。 这两种人要在一起共修也有困难，这才晓得从前佛家道场之庄严，使人进入山门肃然起敬。 因此道场里的同学道友只有一个看法一个想法，修行依照一个法门一点都不乱，这才警觉现代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啊。 而现代的道场， 今天请甲法师讲这个法门，明天请乙法师讲那个法门， 这就是一个道场里面一起共修无量的法门，它怎么会不摩擦呢？ 怎么会不冲突呢？这件事太难了，佛都办不到，何况是凡夫呢？ 由此可见，见和同解是道场基础的基础，大众才能真得到共修的大利益。 一个团体，大众的想法、看法是一致的， 兴趣目标是相同的， 这就能和合了，就能组成一个僧团。如果有不相同的，宁可另外再成立一个僧团，不要在一起共修。一起共修，彼此一定有妨碍，彼此都不能成就。 所以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，用意就是要使各种见解、不同思想、不同兴趣的众生，人人都能够成就。 这是佛法的伟大周到，这就是所谓的 殊途同归，法门平等。 佛绝不勉强人，叫他要修某一个法门。你看观经，韦提希夫人感到这个世界太苦了，想生佛国，佛没有介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佛是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展现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选择。 因为自己选择才适合自己的兴趣呀。 我们凡夫往往勉强人，认为 我学这个法门好，哎，你也来学吧， 一定要拉他，他未必对这个法门有兴趣。进来了之后，想法、看法、意见多多都不一致，团体往往因此受到了伤害，这是学佛人应当警觉的。 所以最好要把大乘佛法普遍的介绍， 而你喜欢哪个法门就学哪个法门。我们这里是净土宗，喜欢念佛就到我们这里来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喜欢参禅的，哪位法师是修禅宗法门的？喜欢学密的，某上师传密教法门，通通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不一定通通拉到自己这里来。 要知道法门平等，都是佛陀大慈大悲趋应机宜而建立的，应该要相互尊重礼赞，这才是见和同解。 第二，戒和同修。 大家既然是同住在一起修学，总要定一个规矩。 而如果没有规矩，那就乱了，就没有秩序了。 当然，同住规约里必定是包括佛所制定的根本戒，这就要看是在家的僧团还是出家的僧团。要知道， 在家的僧团是以五戒为基础，出家的僧团是以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做基础，再加上大众现前生活共住所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矩。 这个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寺院的常住公约，有一两个人起草，然后在会议中大家讨论，最后一决通过。住在道场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。 而常住公约中也包括了国家的法律，学佛必须要守规矩，要守法律，人人都能够奉公守法，这个团体就不会有争论了。 也就是说，团体中人人地位平等，并没有特权阶级，所以佛教的僧团是民主，是持戒守法的团体。 第三，身和同住，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共修。道场的建立是成就每一个共修的分子，目的就在这里，绝对不是逃避社会责任，到佛门里讨生活的。如果是这种观念，那就完全错了。而接受十方供养，如何能消受呢？这个罪过是无量的， 而且要还债的。佛在经中讲得很清楚， 共住不只是同住在一个道场，如每一个人有一个房间， 或像现代生活富裕的地区，一个人还有个套房。 这样舒适的生活环境，修行能不能成就呢？恐怕一个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地藏经上讲， 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 人无始劫以来迷惑颠倒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恶习气太多太重了。大家相聚的时候， 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 这样一举一动还像个样子，规规矩矩的，还能够守法。如果房门一关，没有人看到，那就随便了，放逸了，毛病百出了。白天修行，晚上放逸，功行全部失去，要成就就困难了。佛陀大智深知此事。 那么共住要怎么个住呢？ 就是睡通铺啊，晚上都要睡在一起，白天晚上都不可以离开大众，睡觉也得老老实实， 也得乖乖的， 不可以随便。这是依众靠众的精义。 所以寺院丛林，你到疗房，也就是卧室寝室去看看，那都是通铺，一个人一个铺位，每个铺盖都叠得整整齐齐的，像军队一样，比军队还要严格，比军队的纪律还要好。 住在道场过这样的生活，陶冶人的习气，以戒定慧三学改造心行，那才真正称得上是修行。 那么在寺院丛林里面，什么人才有一个疗房呢？ 要当住持的，做执事的才有，因为他的事务繁多，他的生活起居不能跟大众一样。 而大众就像学生一样，那是非常规矩的。 执事要办事，是替大家服务的，他们才有个小房间。住持的房间叫方丈，大约就是方圆一丈，房间都很小，并不是叫你住得很舒服，目的是不妨碍大众的精修。 还有年岁老的也单独有房间，生病的也单独有个房间。 除了这些特殊的，都要睡广单，也就是通铺的。身和同住就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真正要想修行有成就，即使在今天富裕的社会，不用这个方法还是不能成功的。 第四，口和无争。 这是说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争论，真正能够用功向道。 而人与人相处最容易造的就是口业。 古人常讲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怎么会生病呢？ 因为喜欢吃东西，吃得不干净，吃得不卫生。 而说话多，言多必失，有些时候讲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就产生误会，在无形当中结了许许多多的怨怼，招得以后的果报，实在讲那是非常苦恼的事情。所以古德常常教训我们，叫我们 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 言语越少越好，非必要的言语不说，那是顶好的。我这一次在洛杉矶讲经，有一位同修告诉我说， 我的小孩啊在念高中，暑假呢去参加日本的三天禅学会，回来之后啊他就说寒假他还要去参加呢。 这个禅宗道场是日本人建立的，现在那个和尚已经过世，由他的美国弟子们继续维持。他的特色是 进入道场就不准说话，每天的功课就是打坐， 早晨8点钟开始坐到下午5点半，晚上从7点半坐到9点半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3天都不说话。人在那种地方就会感觉轻松，3天就是这样做的， 所以他做得很欢喜，印象很好。 这种道场的特色就是口和无争，不准讲话还争什么呢？ 所以严格的道场里确实听不到闲言闲语，真正的道场也没有杂心闲话聊天这些事情。 念佛的道场，二六时中只听到阿弥陀佛绵绵不断，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默念都可以。 而真正密宗的道场则是咒声不间断。 我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师，我亲近他3年，从来没有见到他咒离开过口。他念咒不出声， 但是嘴唇微动。 我们知道他在念咒，这叫金刚持， 也就是口动没有声音。 无论在什么时候，甚至在接见客人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持咒不断。只有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停下来，话一说完，他的功夫就马上接上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看到真正修行的人，就这么一个。他的心清净，真的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。我们向他请教问题，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要观察我们的心定了，他才答复。你心不定，他不跟你讲。他不是考虑，他在念咒，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，看到你心定了，他才讲。他这种教学法非常的特殊，两个钟点也许讲3-4句话， 但是他的话字字都有千斤之力，让你一生永远不会忘记， 而且会依教奉行，这是真正做到了口和无争。 所以净土念佛堂里面是禁止说话的，不仅仅是在佛期当中要这样做，平时就要学，这样对于自己的道业绝对是有好处的。 我们想要把烦恼舍掉，念佛三昧早日成就，不用这个方法就很难达到目的。 第五是异合同悦， 这就是平常讲的 法喜充满。 我们学佛，无论是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最粗浅的成就就是欢喜。假如学佛学得不快乐，这一定有问题。 不是佛法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修行有了问题。 不是违背了理论，就是方法用错了，否则学佛的效果一定非常的明显。也就是 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 痛苦烦恼一天比一天少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 也一天比一天自在。 这就证明了学佛的功夫得力。如果得不到这个现象，你的功夫有了问题，这是自己要认真去检讨，找出毛病，找出根源，再把这个病根消除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了。佛法修学是在生活中 立事练心， 立是经历，就在日常生活上练心。练什么心呢？练清净心，练正知正见，练觉而不迷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无论是遇到善人或是恶人，顺境或是逆境，没有一样不当作是帮助自己消业障、增福慧的助缘，怎么会不欢喜呢？这个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，叫做 法喜充满。 大家在一起共修，人人都得法喜。 换一句话说，个个都有真正的成就。 第六，利和同均， 这是讲在一起共修的人，物质生活是平等的。道场的财源在古时候一部分是帝王护持的，就是国家建立的十方道场。 其次就是大富长者捐助的。 实在讲，化小缘建立的道场在古时候并没有，这是很晚很晚才出现的，并不是如法的。特别是出家人自己去化小缘，在从前没有这种事情的。 因为 出家人的生活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。 吃饭外面去托钵，睡觉找个树荫大的地方打坐休息一晚，他的功夫是不间断的。 因此道场的建立就好像办学校一样，是为了教化一方众生而设的。 所以建道场是这一方真正有学问有远见的人士来提倡创建， 或是大副长者出钱出力建道场，再礼请高僧大德到此地来住持修行教化众生。 这好像办学校，校舍建好了就请品德学问俱优的人士来做校长老师，让他们在这里教导这一方众生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佛家的道场就是学校。 所以无论是国家供养或是地方的大众捐助，凡是居住在道场的，不论是什么身份，在物质享受上决定是平等，这叫利和同均。 道场里六合敬一条都不能少，否则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僧团， 也就不是佛的真正弟子。 如果我们依世间法来讲，所谓 家和万事兴， 国家能和，再强的敌人也不敢轻易的欺侮。为什么呢？上下团结的力量太大了。 所以六合敬，小而家庭、公司、社团，大至国家，只要做到见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利和同均这三条，就没有不兴旺的。 见和同解，大家就能够 同心同力建立共识； 戒和同修，人人守法；利和同均，在生活享受上尽量接近平等，不要差距太大，以免人心不平，社会动乱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贫困的人看不惯富人的享受，就会抢劫造反，动乱就会出现。 目前就商业方面来说，没有人能够超过日本。日本商社从战后兴起，时间不算长，今天跃居世界第一位，凭什么？他们就是做到这三条。 而世界各国在工商业无法跟日本相抗衡的，就是没有这三条。 在日本，商社公司亏损了，高阶层的人不发薪水，基层员工照发，你说员工他怎么能不感恩心服呢？员工有意见绝对不罢工，照常上班，只在头上扎条白布，表示说 我有意见，我要反抗你。 老板看到便赶紧开会沟通协调，如此问题解决了，生产也不延误。 所以日本能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，就是做到六合敬的这三条。 日本人的长处很多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他们还能保存，还能做到， 而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完全都鄙弃丢掉了，这是我们这一代真正对不起列祖列宗的。 看看当今的日本，我们应该感觉到非常的惭愧。